OK， 一首非常喜庆的歌曲，大家一起喜洋洋，非常适合这个时候来听，因为大部分都已经下班了，结束了一天不一周的工作时间，准备迎接周末的到来。那么周末可以跟孩子一起宅在家里看一看动画片，一起去踏春赏花，尽享天伦之乐，再忙也要记得抽空陪陪孩子。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昨天起新一轮的空气污染来袭，北京地区以四级中度污染为主，今天依旧维持中度污染，今天晚上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明天蓝天重现，空气质量有所改善，正值周末，适合出门踏春赏花。玉渊潭不错，公园自主培育栽植的杭州早莺已逾，3月12号绽放第一朵花，同比往年提前了10多天，成为了继2002年以来花开最早的一年。花都开好了，请出 SHE。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的晚餐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哦，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哦，颜色艳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又爱了，世界完成了，哦，心紧贴着，手紧握着，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花开好了。如果没遇上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艳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又爱了，世界完成了，心紧贴着，手紧握着，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花开好了。 OK， 不仅花都开好了，公交专线也都为各位准备好了。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就医出行，从今天起，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北京妇产医院东院的专线，该线路可双方向衔接北京妇产医院东院与东三环农展馆南路和朝阳北路的公交干线，接驳地铁10号线团结湖站和地铁6号线14号线金台路站。北京妇产医院东院专线是继2016年9月9号开通的儿研所专线之后，本市开通的第二条多样化公交就医专线，线路的营业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的18点，单一票价是3元，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乘车优惠票价是2元，但是不能使用各类免费证件乘车。当然坐车无聊的话，你可以选择做一名陪满江聊天的乘客，陪我聊天的乘客，满江的作品。 当汽笛嗡嗡响起的那一刻，我们被惊吓，大声的哭喊，

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2016年4月，耐克篮球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 NBA 球星科比布莱恩特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夺冠时所穿的一双耐克篮球鞋复刻版将限量发售。耐克在中文官网上宣称，这款鞋后跟带有耐克拥有专利的气垫，但消费者穿上这双鞋后觉得硬的有点不对劲。面对消费者的追问，耐克的客服人员承认了惊人的事实，这款鞋后跟确实没有气垫。经过央视315晚会曝光之后，截至今日耐克给出了官方的回应，向消费者致歉，全额退款并补偿4500元。消费者的信任是有限的，所以各位商家珍重吧，我的爱，请出苏有朋。 是分手的理由，梦是流浪的唯一港口，天亮又要各自奔走。爱是无言的海誓山盟，藏在深蓝的天空。心是四季的最好朋友，永远陪着花开花落。

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是在滴在整个房间，一天早已经没有界限，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哭成一片，厌倦也就是你骗我变，我觉得我们离自己站在边缘，可怜我不要我很可怜，我想要睁开我的迷糊双眼，我转转转转过世界，我看看看是看的从前，我跳跳跳我想跳你的脸，对不错是非我不想争辩，我跑跑跑我跑开你一点，因为跳跳跳我想逃离你的视线，我找找找我也找回原点，一起天涯海誓一继续失眠， 心在跳是在滴在整个房间，一天早已经没有界限，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哭成一片，厌倦也就是每天我变，我觉得我们离自己站在边缘，可怜我不愿我很可怜，睁开我的迷糊双眼，我转转转不转过世界，我看看看只看得从前，我跳跳跳我想逃离一眼，对与错是与非我不想 嗨，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开场听到金莎的失眠，为什么她失眠还可以唱得这么欢乐呢？世界睡眠日即将到来之际，就是每年的3月21号，一份2017年中国网民失眠地图昨天发布，其中的失眠城市排行榜显示，各城市当中曾有失眠经历的人群比例，上海最高，占 87.76%， 其次是广州 79.37%， 然后是长沙 79.16%，北京排名第四 77.27%， 失眠的比例还是挺高的。不管是长期失眠还是偶发性的失眠，都是危害身心健康的，应该及时的采取药物的治疗。周末就让自己好好睡个觉吧，关掉手机，让自己睡到自然醒，请出林宥嘉吧。 散步纽约街头，快要晚的时候，想要你唇上的温柔，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小孩，有人按错门铃，有人打错电话，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 OK， 想睡到自然醒，晚上就应该少吃一点，不要给肠胃增加负担，再加上适量的运动，睡前半个小时就把需要手机和电脑处理的事情结束掉，让身心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进入睡眠模式，睡个好觉才会有精神，好好的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比如可以绿色出行，骑着共享单车去春游赏花都不错，而且共享单车已经越来越方便了，最近又有了新的动作， OFO 与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凡 OFO

走，亦都没法转弯。一起出走，感觉多好，但天黑黑那里也去不到。抱怨哭泣怨怨，你使我领会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比忘掉也好，比自更加好。像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不想见大哥，也不要见大哥，我躲转幻觉，全日拍拖又当作天歌。抬头望见密云的天空，仿佛有千吨重。夜晚垂下，但孤单更加可怕。捉紧你手，直到没法转弯。一起绝走，感觉多好，但天黑黑那里也去不到。抱拥哭泣用语，你使我领会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比忘掉也好，比天更加好。像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不想见大哥，也不想见大哥，我躲进幻觉，全日发作又当作天歌。一起出走，感觉多好，但天黑黑那里也去不到。抱拥哭泣让你，你使我领会到，这一对愉快流浪汉比忘掉也好，比天更加好。将飞燕飞到最远的古堡，我不想记大哥，也不要见大哥，我躲进幻觉，全日白昼，难道竟是错？ OK， 听到的是陈冠希早期的作品《坏孩子的天空》。曾经的坏孩子如今也将要收心当爸爸了。陈冠希最近更是推掉工作，奔赴美国专心陪伴四月要生娃的女友秦舒培，为当爸爸这件事做好准备。据悉2016年陈冠希就在美国买下了豪宅，花费美金285万元与女友共筑爱巢。看来陈冠希也要安定下来了。总之我们都希望未来他们一家三口都幸福，有属于他们的稳稳的幸福，像陈奕迅一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拥有稳稳的幸福可以，但是想要拥有稳稳的天气恐怕不行。进入三月以来，南方大部分雨水不断，多地降水日数已经达到了6到9天，总体雨势还算比较温柔。但是从今天开始，南方雨势加强，预计17到20号，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雨水打压之下，南方大部分天气阴凉，不论是实际气温还是体感温度，都比京津冀、黄淮等地低不少。17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可能还伴随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有出行的朋友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雷雨大风来临的时候，不要在大树、临时建筑物下停留，尽量就近找坚固的建筑物。南方阴雨连绵，阳光稀缺的时候，北方大部分地区阳光明媚，持续回暖。今明两天这种天气格局仍将持续，可以享受美好的周末啦。音乐加点料，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李玟《周末的台北》送给各位，也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好处很多，台北的粥。 lonely. Forget it.